在月光下，美丽的姑娘在火把下跳舞，眼睛含情闪火火，勇敢的小伙在火把下弹琴，琴弦唱出知心话，塞罗塞罗的塞小孩在火把下游戏，手捧年糕骑竹马，塞罗塞罗哩塞罗，塞罗塞罗哩塞，塞罗塞罗哩塞。丰收的欢乐白天装不下，老人和小孩才点燃了火。

Miu manshi na min halau kliana filaili El har da ba shalat di wakta Wakaman mushigali mushigali Walgali ya khufi li halau tu Teklas filaili Pada pita so kwal me ba eche khala el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inti ya dusa, ya dusa, shayla el bas busa Walahla witi wakbalti waba eita lusa Binti ya dusa, ya dusa, shayla el bas busa Walahla witi wakbalti waba eita lusa Busa ya nusa Shufi nes, shufi, eitzei biu busun El kwa fani hong haya kun, haya kun na yamma, yamma haya kun na Ekebdi lali hewin yamma, yamma wennebdi taini na Ahna lehilid wulfa siyu ala al basbusa, basbusa, basbusa, basbusa, basbusa Binti yadusa, yadusa, shayla al basbusa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د يا لوسا بنتي يا دوسا يا دوسا شايلة البسبوسا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د يا لوسا على يد باي خمشة في نيل الكيلة الشق دغلاس الله بيقبل ما بيادي نغيلة آخر دون اللوح للنفات لي بسي ولا وليلة على حتة ما فيش يهد بايك لا ال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 بوسة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د يا ل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 بوسة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د يا لوسة بسي يا دوسة وبقيت يا لوسة حلوة البسبوسة وبقيت يا ل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قيت يا ل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قيت يا لوسة بسبوسة

有许多热血的男儿，离家算什么？关心又爱，春风暖心窝，想爹想娘也想梦中他，其实心中最爱的还是父母过。当兵也有苦，当兵也有乐，哎，这样对你说，说苦也不苦，也真乐，哎，严肃又活泼。 起天翻地覆海尔康，红旗卷起浓怒火气，天翻地覆海尔康，天翻地覆海尔康。八角楼的灯光哎，十里米的曙光哎，八角楼的灯光哎，十里米的曙光哎，驱散了云雾哎，映红了天空海洋哎，照亮了和你热的心哎，给我们带希望哎，给我们 时的陪伴，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彭丽媛演唱的《小河淌水》，稍后继续我们的下半时段《音乐在旅途》。 的阿哥，

在久久的心里。啊啊啊！一只小羚羊在久久的心里。 继续来听歌，下面请欣赏的是刘和刚演唱的《苍天下的太阳路》，苏小明带出的《我的家在哪里》，李双江演唱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宋祖英演唱的《辣妹子》。 夜山，你是沉浮我的海，你是养育我的世界，我一辈子把你揣在怀，心我扶老的山，心对心敞开，说 这乡亲的话，情与情何般？我含撒千家为金秋，我赤子情爱捧出怀，一世父母不富足，哪来举国笑颜开？爱情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落到我双脚不走完。臣服我的海，记住养育我的世界，我为你操碎心也应该。看一看庄稼地满眼都精彩，你又回来，我身虽服老花白眼，我心贴乡亲说未来，一世父母光景好，兴国安邦春常在。爱情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落把我领头打不满。爱情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落把我领头打不 下去，奴家在。